我想讲就系咧，我成日讲嗰四个层面咧，我成日喺度即系觉得话，唉，如果健康系咁单纯，净系食嘢食啲乜嘢，饮嘢饮啲乜嘢，即系你哋咪好中意咁样谂嘅，好多人都觉得啊，我只要食奇异果，身体就健康啦，啊，我只要咧饮呢个红枣水，我就会点点点啦，即系好中意用呢啲好简单嘅方法去谂嘢噶嘛，咪？如果真系咁样样嘅话咧，咁我成日都觉得咁应该冇乜人有病嘅啫，系嘛？即系大家唔会啲嘢病咗咁耐啦，咁我咪所以 include 埋我其他嗰啲嘢咯，即系我 include 埋情绪嘅层面啊、能量嘅层面啊、灵性嘅层面啊。咁但系当然唔系个个都接受到啦。咁但系我觉得我而家去到一个位啦，我就觉得喂，其实冇所谓嘅，即系。系，我系打开门口做生意，呢个系真嘅。咁我而家呢段时间，我嘅表态咁样，都令到好多人崩溃嘅。即系你谂下，其实我啲客大部分系边啲咧？唔系嗰啲上咗年纪啊，跟住身体而家不及从前咁，跟住嚟关心健康嘅咯，系咪？咁好多都系冇政治立场噶，又或者话系男咯，根本男嘅有好多嘅，你明唔明？系啊，咁但系点咧？咁难道我就因为要为咗你嗰、那个，即系唔系话几文钱啊？唔通我要为咗赚你钱，我就要扮我自己系蓝丝，或者系话俾你听我亲中爱国咩？即系你爱唔爱国系一回事，即系我觉得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好多人搞唔清楚咧。一个 concept 就系你爱国同爱执政党系两回事，即系爱国唔会有人咧走去。嘈你炸你型，因为你唔拥护当时嘅执政党去拉你去坐监，捉你去打靶噶嘛，即系唔可能有啲咁嘅事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所以而家你话发生咩事咧？即系法官也要爱国的啊，咁跟住自己警察好似唔够力去执法咁样，而要请埋一啲黑社会出嚟帮忙协助执法。香港唔好咁癫啊！你同我喺香港大嘅，我哋有冇谂过香港会搞成咁咧？冇咯，OK？咁我哋冇做啲乜嘢，我哋冇清淤血咯。其实我哋清嘅淤血，即系我想讲话，我喺咁多个层面，我不嬲咪讲健康有咁多层面嘅。我而家逐个逐个层面同你讲，香港而家系啦，有病啦，Hong Kong is sick，OK？It's confirmed，it's final。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？咁我哋而家做啲咩先？系咪？好啦，你点样样？你就揾一扎刀手出嚟斩人啊！跟住仲要系讲普通话嘅，兄弟们，同志们那边咁样，即系喂，你唔好咁啦，你唔好当香港人傻嘅先得噶。即系你今时今日，如果你邻近地区你系 proud of 六四事件嘅话，你唔会今时今日唔认呢件事啦，你唔会话件事冇发生过啦。Obviously 就系你自己都唔以呢样嘢为荣啦，啱唔啱啊？OK，咁你如果唔以呢样嘢为荣，跟住我哋年年走去悼念，跟住你又要讲少啲人数嘅话，即系点解你又觉得你今时今日你可以咁样愚弄香港人咧？系咪？我唔知今日嗰个咩4000亿人民币咧，其实唔系美金嘅，嗰、那个咁嘅，使我睇翻个名先，咩？貨幣互換啊，好似叫做 OK。咁當然有人就講話，喂，其實咧唔係互換啊，係走數嘅。佢咧係攞咗之後咧就冇俾翻你。OK 嗱，我唔知啊，即係如果有多啲 information 嘅人請透露啦，我就唔識金融嘅，識嘅係蕭公子啦。蕭公子咧從來都冇得閒過啦，去做節目啦。即係預示者過咗幾個月㗎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諗我都再睇下有冇其他人可以俾到意見俾我哋啦。到底呢個咁嘅互換機制係咩一回事？OK，我話俾你聽，我 most probably 你估都估唔到，我可能比你更加愛呢個國家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真係中意佢嘅唐宋詩詞啦，我中意茶道啦，我中意書法啦，我中意佢好多嘢，我係真心嘅。OK。只不过我唔系太认同佢执政党所做嘅一切啫嘛。咁你问我，如果佢执政党突然之间痛改前非，突然之间唔同晒嘅话，咁而佢肯承认自己过去嘅错失啊，如是等等嘅话，咁件事会唔会唔同？Probably，OK。我本身佛教噶嘛，如果你哋唔知道嘅话，OK。但我本身佛教唔代表我会排斥其他人嘅宗教，呢、这个搞清楚，我唔会啊，OK。咁佛家，如果你哋有印象，如果知道嘅人咧，OK，就系、是。 阿净空老法师咧有讲过嘅，佢话其实咧人嘅病咧有三种噶嘛，OK，一种咧就系呢个身体违和啦，咁即系中医所讲嘅阴阳五行嘅 out of balance，OK，imbalance，OK，即系依阴阳五行，OK，金木水火土就失去咗平衡，所以病嘅，OK，咁好啦，但系跟住同时之间咧。就仲有兩種病喎，係咩咧？就係冤親債主病同埋因果業障病啊嘛，係咪？咁呢一啲係你生酮都冇用嘅喎，其實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呢啲解決唔到嘅喎，你生酮都。咁所以點解我哋先會再有埋呢個 shamanic，即係薩滿嘅療愈？薩滿嘅療愈咪就係處理冤親債主病咯。OK，咁跟住夏威夷嗰套咧，和 Ho'oponopono 啦，OK，攞嚟處理咩啦？就係處理呢一個因果業障病咯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其實，OK，點解啊？因為唔係即係話啊，我有乜嘢病都好啦，我淨係透過生酮我就好翻。生酮係必須噶啦，OK，生酮係一個底嚟噶啦。咁但如果你生酮得嚟，你日日都猛姜咁樣嬲嬲嬲嬲嬲咧，咁你血壓就跌唔到落嚟咯，有幾難明啫，OK。咁如果你唉啲脈輪好弱，咁啲脈輪都唔夠力。點樣 support 落你啲經絡咧？你啲經絡唔得，咁你啲穴位又塞，咁全身都錯晒，周圍都唔通。OK，呢個政權咧，佢個黑暗體相當之大。OK，咁點解咧？佢會第一時間咧會去喐西藏嘅寺廟啦？因為如果對西藏佛教有了解嘅人都會知道咧，其實咧西藏嘅寺廟每晚咧都點好多好多嘅供燈嘅。OK，咁咧，我可以念一个供灯祈愿文俾大家听嘅。OK，系啦，咁咧，如果在佛教嘅朋友嘅话咧，咁你哋咧可以用呢一个供灯祈愿文啦。OK，咁如果你唔系佛教嘅，冇问题噶，我哋唔排斥任何人、任何宗教嘅，by all means 冇问题。OK，咁我读俾大家听啦。OK。咁咧就係諸佛正法現正真啦，直至菩提我歸依，以我所行諸功德為你眾生完成佛。OK，呢一句咩意思咧？OK，就係咧已經成就咗，已經成咗佛嘅。OK 嘅所有嘅聖眾啦。OK，直到我成佛嗰刻咧。OK，我都依賴你哋作為我嘅導師。以我所做种种嘅好事，种种嘅功德咧，OK，目的都一个咧，就是、为咗利益众生，为咗帮助所有众生。嗱，在下我咧就发过菩萨愿嘅，咁所以咧，在下都系个菩萨嚟嘅。咁样咧，喂，我无聊啦。咁咧个 point 系咩咧？个 point 就系咧，我见到有好多佛教徒咧，包括阿姐布丁个阿姨啦，都系呢个时候咧，系攞嚟咧，攞佛教嚟消费。Okay， 就話咧，佛教咧就不問世事嘅，依一啲嘢咧就唔關我哋啲修行人士嘅。嗱，依一個咧，我想話俾你聽，你係消費緊佛教，因為 supposedly 你做一個佛教徒，你皈依咗，你做嘅每一樣嘢咧，你都係要利益所有眾生為你嘅首要。Okay？ 即係我做每一件事，我嘅心唔係為咗利益我自己。你明白即係？點解中共政權個黑暗體咁大？係因為佢 feed on 咧，國民嘅恐懼、不安同埋悲傷，所以你見佢咁多年嚟，佢不斷做呢啲嘢。OK，佢越做得多，你越覺得喂冇理由喎，大佬，你西方社會咁樣一早冧咗檔啦，咁樣，咁就點解佢又唔冧檔嘅咧？就因為佢係透過吸食咧。國民嘅恐懼、擔心、不安、焦慮，以及咧國民嘅嗰種嘅麻醉自毀性行為，例如出去賭錢啊、打機啊，跟住不問世事，將自己一路咁樣沉淪落去。OK，係透過呢一啲嚟 feed 佢嘅能量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呢幾年越揸越緊，個迫害越嚟越嚴重。唔系净系针对佛教咁简单啦，佢第一个喐嘅系西藏佛教，点解？咪因为供灯嘅关系咯，OK？ 但係而家喐埋天主教嘅，冇得獨善其身噶咯喎，大家。即係你可能你而家聽緊我講啦，喂，點你做咩讀咩共生奇緣文？你嗰個差事咩咁樣？唔緊要，但係我只不過想解釋俾你聽，即係點樣好喐咗藏傳佛教啲廟先，因為每晚幾百盞、幾千盞咁樣念嘅。咁所以其實。大家不要被個形式所規限 ，OK？ 個形式是乜嘢唔緊要。正如你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但你有需要做呢個撒母療愈嘅話，我哋可以 connect with archangel 嘅，即係大天使嘅 ，OK？ 我哋念嗰個 Ho'oponopono 嗰12個 step 嘅 process 啦 ，OK？ 我哋可以係聖父、聖子及聖靈嘅，可以嘅，冇問題嘅 ，OK？ 或者你話我中意。佛法僧又得，你喜歡阿拉又得，冇所謂，都是那句最重要的是幫到當事人。因為 and again, 真正的佛教徒，好像 Kenneth 先所說，其實你是要幫助給你度化一切眾生。你成佛 in the first place 就是為了要救度眾生，你不是為了自己超脫你的痛苦。所以今時今日呢，我哋唔應該諗話啊！我點樣樣要離開香港？我移民，我剩應該一齊諗我點樣救翻香港 ？OK， 即係你見我哋，不論六月九號上街，定係之後咁多次嘅上街都好啦，或者而家喺前線好辛苦，食緊催淚煙，跟住捱緊警棍，跟住食緊麵包飲緊水嘅年輕人。Sorry，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，不是因为他们得闲没事做，我再说多一次 ，OK？ 咁如果你知道身边是有年轻人有在前线的义士是受到，怎么说，是需有这个需要，跟他说可以上来我铺头。嘅休息上嚟坐，跟住上嚟食嘢，上嚟瞓觉冇问题。我嗰度唯一系冇得冲凉啫 ，OK。同埋俾名俾我，我帮你哋做 healing，OK、okay?。我系个 healer 嚟嘅，我愿意做呢啲嘢嘅 ，OK 好唔好？今日讲到呢度啦，你都听到我其实已经冇乜声，冇乜气。香港人加油 ，OK。香港 ，sorry， 黎明之前系最黑暗嘅，大家顶住。